嗱，頭先咧，我哋就睇到咧，就係話過去2012到2015年咧，上一屆區議會嗰啲撥款嘅情況，七成係用咗喺興趣班比賽、嘉年華會同埋行政宣傳費用。 我加埋行政唔止啊，加埋行政係超過八成。 八成。咁而呢八成嘅開支裏邊咧，而撥去俾邊啲機構咧？跟住大家又再睇到咧，如果係屬於嗰啲傳統老嘅社區咧，就係去咗嗰啲居民聯會啊。地區居民組織啊嗰啲啦，咁嗰啲大部分咧，其實包括興趣班嘅嗰啲演藝文化團體咧，都係屬於建制派嘅外圍組織。咁我哋解釋過啦，就是、因為佢後邊咧，其實有一個孵化機器嘅，就係咧成個共產黨嘅組織喺後邊孵化、協調同埋咧俾資源咧，去生產呢啲興趣班啊、排舞小組啊、太極班啊呢啲咁嘅嘢。咁泛民咧，你係冇辦法同佢鬥嘅，就算你點樣辛苦去建立嗰啲嘅。即係你都唔夠佢個量大嘅， 係矮多嬲死象，基本上係多餘繁星。 你搞一個太極班，佢十個太極班嚟冚你，你收50蚊，佢收5蚊， 係 咁你點搞啫？ 睇住嚟打嘅係， 同埋佢無限資源同你打啊嘛。好啦，嗰啲排舞大家唔好話淨係以為走去跳下排舞嗰啲大媽，其實唔係嘅，嗰、那個係一個共產黨嘅群眾組織宣傳嘅方法嚟嘅， 就係喺嗰度搞耳語， 就係喺嗰度 whispering 啊，就係話，哎呀，即係個范國威啊，衰啊，睇佢事事正正啊，原來咁中意走去搞靚妹嘅喎， 又未去到咁差，我又未收嗰啲，不過佢會做一啲意識形態嘅灌輸。唉，佔中都係好亂，香港都係 翻唔到工啊，係啊，咁樣 啊，即係嗰啲後生做嘢唔使咁激嘅，咁樣係啊，我哋即係要安穩嘅啫，排下舞咪好咯。 咁佢嗰啲政治耳語喺社區裏邊嘅政治宣傳咧，就係 through 呢啲嘅所謂興趣小組。咁嗱，你唔係你唔好當佢全部都係好政治化嘅，因為佢有個利益關係喺裏邊咧。咁呢啲小組咧，好自然咧，去到選舉嗰陣時咧，佢就會係佢嘅動員嘅組織。就係、是、話，譬如我哋一齊跳開排舞嘅，咁我咪打電話去 call 嗰啲同班同學，一齊約埋去飲完茶之後去投票咯，咁樣。嗱，呢個就係佢成個動員嘅組織。所以咧，佢係借緊公帑嘅錢嚟去資助緊佢政黨私人嘅發展， 培養緊佢哋自己嘅政治網絡。 嗱，最重要係咩呢？居民咧係唔感覺到個政治灌輸，因為佢係 in the name of 區議會活動。咁好似咧。就授予咗佢一個正當性啊！嗱，如果你話係工聯會嘅興趣班，嗱點解你話佢唔掛佢有錢，佢點解唔用工聯會或者民建聯嘅興趣班咧？我覺得咧，就佢會令到居民本身咧，佢會知道佢有個政治背景喺後邊啊嘛。但係如果你掛正區議會 sponsor 嘅咧，我覺得咧。佢就會咩呢就盡量減低咗自己嘅組織嘅色彩可以。 明都明昌工聯會照搞佢哋嘅興趣， 佢照搞係啦。 但借區議會嘅排頭嘅話咧，令一啲即係可能對政治係比較敏感嘅街坊嘅話咧，就用呢啲較為隱晦嘅區議會嘅名義搞個活動。 係啦，咁所以佢自己批自己呢個審計處嘅報告裏邊咧，其中《蘋果日報》揭出嚟就係柯創成呢個觀塘民聯係。就是11万啊嘛，11万几啊嘛，就是呢个自己批自己啦。 系嗰、那个财委会嘅主席陈华裕都是民建联嘅，系 而申请嗰个组织呢扎人全部都有份噶嘛， 系 全部都冇避席、啊。 11位。 好啦，咁而呢、這个大家会问啦，嗱呢个审计报告冇解决呢样嘢嘅，佢只系讲咗个现象出嚟。点解会容许呢啲事发生咧？嗱，你谂下政府所谓对呢个利益冲突。冇理由睇唔到噶，公務員有個地區嘅 D.O. 喺度噶，係嘛 ？D.O. 下面仲有個 A.D.O. 噶嘛，仲有幾個嗰啲咁樣嘅 E.O. 喺度噶嘛， 係睇住噶協助噶。 係啦，咁點解佢哋視若無睹，唔提醒佢哋喂你唔好投票啊，或者咩咧？咁呢個咧就不得不講呢個食物鏈嘅最高層，就係、是、民政事務總署同埋民政事務局喺2000年推行問責制之後嘅改變。嗱、以往咧。大家记住，问责制之前香港仲有一层叫市政局噶。嗱，点解你话市政局冇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市政局咧，佢嗰个嘅第一两边大家势均力敌，因为佢系一个民选全面民选产生嘅机构嚟。第二，区域市政总署同埋市政总署咧，嗰、那个嘅行政嘅资源咧更加多。咁咧，佢哋嘅撥款個監管亦都相對比較嚴格添。好啦，但到區議會咧，近呢幾五年嚟咧，係咁加錢落去之後咧、 其实佢有个配合噶，我觉得，正正就系头先讲2003年七一游行之后，佢要修复呢个地区组织，咁咧一方面咧就拨多啲钱来，另一方面系咩咧？就系咧将嗰个嘅民政事务总署，嗰个公务员嘅权力夺走，夺咗去呢个民政事务局 嘅局长 嘅局长手上啦。局同署咧系两个机构嚟嘅。我想告诉大家，现在为什么教育政策会搞到这么黄呢？就是当时董建华呢在推行问责制的时候，最先完成局处合并的呢，其实是教育局。 教育局。 现在没有教育处的了。你以前记不记得我们的小学会考证书啊？你 是 小学会考啊？ 我没有。 没有，教育处长李月挺这样签名的嘛，在这里。教育处长很大权的。以前处长是很大权的。 你早了几年所以又有。 是啊，处长很大权的。局处合并是什么呢？就是说将处级个自主性咧，完全攞走，就变成系局，就控制咗个处啦， 由局掌权， 系啦，咁公务员个地位就一路一路咁下降啦，因为处嘅官员咧，处长级官员都系 A.O. 嚟噶嘛，咁但系局嗰啲系政治任命噶嘛，个局长同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都系，咁而家民政事务局咧，基本上控制嘅资源系相当之大，因为杀咗局之后咧，董建华系走咗数嗰条扑街，佢系冇将嗰个权力下放俾区议会。所以地区问题地区解决这个是绝对呃人的。区议会的实际法定权力是没有增加到。 完全一模一样。 你很清楚是啊。 我清楚 是啊。他在杀 由2000年到现在是喐都没喐过。 他就是给多了钱，两样东西是不同的。权力下放不代表给了钱。俾多啲撥款，其實嗰個唔屬於權力下放嚟嘅，嗰個只係增加資源。 錢嘅意思就係好似以前兩個政局咁有財政自主權咁樣，資源之餘嘅話咧，佢點樣去運用啊？即係定期有呢啲資源嗰陣時係去使用嗰陣時有自己嘅話事權。而家唔係嘅，而家就係話啊，特首走出嚟整個 你俾多嚿錢你， 工程項目喺未來幾年就多啲你啦，揞口費咁樣咧就話俾你聽，未來一段時間多咗一嚿錢你使啦，咁樣就 佢其實都唔係話俾區議會啊，佢係俾建制派政黨啊。要分清楚，佢撥落去嗰啲資源，如果大家頭先睇翻我哋嗰啲圖，你就知啦。其實佢點解要撥多咗咧？就因為佢要用呢個區議會漂白嗰啲錢之後咧，就攞咗去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代 Q 咗嗰啲錢啊嘛。咁所以我就話佢咪泵多啲錢來咯，因為嗰啲納税人嘅錢嚟噶嘛。越泵得多嘅話，佢哋咪攞越大嚿咯。 係啊。香港就两级议会，咁立法会嘅政制就未全面开放，冇全面普选立法会，咁佢哋又要民建联、工联会呢啲嘅，即系好似执政联盟嘅政党，又要养住一班新人啊、后生咁嗰啲，即系除咗即系你话中联办喺后边系去做统筹之余嘅话咧，佢哋都有啲实力要俾翻佢， 梗系啦， 既然冇得俾权利咧，咁就透过区议会呢个咁样架构咧，就俾钱你。 嗱，好简单。嗰啲李卓人、何俊仁點解死啊？俾嗰啲工聯會小花殺死啊！好簡單啫嘛！我有咁多外圍組織，我要養起嗰啲小花用乜嘢先？專業黨工，佢根本上已經有足夠資源大到咧，係有專業嘅黨工。然後咧一屆選唔贏你，下一屆再選。我用八年時間，朝朝陪嗰啲阿伯游水，朝朝陪佢哋落去嘘寒問暖，然後去酒樓嗰度派傳單。搞排舞班，搞太极班，成日斋饼种做到足，两条先做，区议会有区议会做，自己政党系统自己又再做。喂，大佬你咁样搞两搞，你今届唔投，下一届投佢啦。 部署咗八年嘅，即系当年嘅中港舞部住啊，陶谨申咪部咗八年，第二届即系陶谨申，阿冇队冧啊，净陶谨申净自己 走人 投降啊，冇再喺翻原本嗰个区嗰度咧，系去即系参与区选嘅竞逐， 队冧咗咯， 系啊。 何俊仁在大兴定咩？ 大兴屯门大兴 是好多年，我记得。 同埋我想讲咧， 走咗之后佢已经喺度。 呢个唔系就系实务上边仲有培训啊，仲有乜嘢咧？呢个食物链咧，有一啲唔系去到好似即系你话培训出嚟嘅前线嘅，即系工联会嘅小花、民建联嘅新进一啲后生仔养住佢四年八年，提供个职位俾佢，甚至乎咧令到佢当选咗之后，好似呢个中港舞就立即做呢个 区议会主席， 区嘅区议会主席，俾埋权，俾埋名，俾埋利佢。有啲嘅街坊唔系咁噶嘛，有啲嘅街坊公余时间协助，咁点样去笼络翻嚟咧？就系头先阿细良讲，即系大规模或者大量嗰啲嘅居民联会，咁佢哋喺嗰度咧就吸纳佢成为义工。 工，明明就不是很政治化的，但其实呢如果那个流动民主教识再做一些 mapping 的，你看回呢去到2003年的时候讲话这个23条立法、 哦、出来了， 去到2015年的时候政改方案、啊、 反占中、 啊、反占中2014年的时候呢、嗯、为什么失惊无神有这么多那些儿童什么、歌唱班啊，什么鲜肉联会啊，居民组织啊，太极 书法班啊， 书法班就会登在报纸上面，就说有几十个的团体、嗯、除了是联会之后那些全版广告、嗯、不是一版，是讲十几二十版这些全版广告， 有嘢做的，大家如果 keep 到那些资料的话、啊、记住将那些组织的资料上网之后，我们 match 回那些区议会拨款， 是 真的， 是啊， 将那些组织 match 回区议会拨款，然后公开给大家看到怎样政府是将纳税人的钱去 channel 去建制派的政党去从事政治工作。 嗯，还有不只是头先给钱这些这样的执政联盟的政党，就是说那些非政治化但其实已经是被政治吸纳的这些的义工街坊的领袖，做完这些的太极会啊，这个排排舞班的主持人之后，做了几年之后呢，咁就会喺地区组织嗰度，每个十八区区议会每年呢，除咗你 分区委员会咪委任佢囉。 係啦，分区委员会又委任佢啦，又有啲叫地区之光，有个小小嘅政府大嘅就有嗰啲大紫荆勋章、嗯、金紫荆勋章嗰啲 Medal of Honor， 地区服务奖。细嘅呢十八区区议会都有啲叫地区之光嘅啲嘅小小好似奖状咁样。其实就係地区嗰啲嘅好似分校咁样呢，係啦，即係 攞咗咩规 模细好冇咩着数，不过就话俾你听，即係好似 recognition 咁样啦。啊，我肯定你过去呢几年为呢个嘅小小嘅团体为个社区嘅付出。嗱呢啲嘅地区领袖其实佢可能唔知道係被吸纳咗。咁但其实就咁样呢，係去参与其中，变咗好似一个呢种咁样嘅洗钱网络嘅一个共犯。 嗱，佢成个结构里面一定要个阿头係要默许呢啲情况。咁嗰啲钱先再 channel 到过去。所以大家留意，喺文泽最推行第一任嘅民政事务局长是一个左佬叫何志平。 何志平。 是董太介绍入去的。亦都离开政府之后一路都是在上面相当活跃。好像是政协来的，何志平。 何志平。 人大令政协来的。 我不肯定，这个不肯定。 总之就是中联办的马仔来的。第一任。第二任就是这个曾德成。根正苗红。就是2005年。曾荫权时代。就委任这个曾德成去接替这个何志平的位置。然后跟着到曾德成离开之后呢，就到刘江华了。刘江华我觉得就更加去到完全呢是无法无天了。将一个政党建制派政党的人摆上去坐在民政事务局局长的位置。那你是民政事务总署下面的人呢，即是你看到了，他最近不是帮那个香港少年军拿钱，将华人庙宇基金那些钱 光速地 硬硬，根本就不可以这样用的，而是将钱 channel 了过去嘛，同一个地点人家申请的那些他是打尖嘛，这个就是民政事务局长的功能，就是可以 bypass 公务员呢，民政事务总署呢，或者当区的 DO 呢，他都是要跟规矩做事。但是现在呢，当个民政事务局长他大权在握的时候呢，首先他就对于这些地区拨款那种的无法无天的状况呢，是默许的。如果不是审，坦白说审计署报告未出之前我们已经在这里说了。大佬，刚才我拿个数字流动民主教室是去年已经做了，那些数字 已经有在这里了。 大埔天安门广场那些问题一周刊已经一年前已经报道了。有没有人理啊？ 是没有人理的。政府理不理啊？为什么？因为政府是默许的嘛。因为那个民政事务局长就是刘江华。 刘江华是有这个的前科的，在他未做民政事务局。 你跟他很熟悉，因为在区里面火并了这么多年。 火并很多年，他未，即甚至乎他未做立法会议员之前，他很早就做立法局议员，又做立法会议员，但同一时间呢，他是做了十几年的沙田区议员，有地区组织，整个公民力量是炒起的。沙田区议会有一种很独特的政治文化，是很惨烈的。 嗯、其他區十八區議會咧，有好多區議會咧都有 call on member 嘅，即係嗰啲叫增選委員、嗯、就話民選嘅區議員之餘嘅話咧，喺唔同嘅事務委員會，交通又好，社區事務又好嘅話咧，就會去委任一啲、嗯，又或者係由民選議員去推薦出嚟一啲嘅少少嘅社區領袖。嗯、除咗議員喺度議事啊、議政啊、俾意見政府嗰陣時咧，就讓一啲社區領袖去參與。刘江华做立做呢个沙田区区议员嗰阵时候，引入一种文化咧，就搞共识制，就话如果有任何一个民选议员反对另外一个民选议员提出嚟嘅增选委员嘅名单嘅话咧，佢都唔做得。咁出咗嚟嘅效果系咩咧？ 大家都 沙田唔系，系沙田区议会嘅增选委员咧，民主派提议嗰啲嘅社区领袖全面被封杀， 俾佢 DQ 晒咯， 全部 DQ 晒，系就系你公民力量同埋啲建制派、保皇党嗰啲嘅提建议嘅街坊咧，系玩晒嘅。咁、 嗯、 即系你连多个渠道咧，系去俾即系地区民意嘅参与嘅话咧，都少。 即系佢系嗰啲玩到尽， 系啦。即系其实用权用到尽咧，好似呢个嘅，好似呢个六八九咁样嘅。咁所以咧，你更加会理解佢坐咗喺民政事务局局长嘅，或者点解被拣选系民政事务局局长嘅话咧，系有原因。 我觉得点解中间换咗佢咧，而踢走阿曾德成咧？我所知啊、 嗯， 因为我认识好多系 A O 嚟， 系。 即系曾德成，我都识一个共事过我同佢喺中央 喺中央政策组系。 曾德成系一个正直嘅人，虽然佢政见同我唔同，但系佢个人本身系一个正直嘅人。其实两兄弟都系正直嘅人。 嗯， 我觉得曾德成之所以被调走，其中一个原因咩咧？就系佢唔会好似刘江华咁样，系、嗯、做到咁核突啊。因为你都要面对自己局里边嘅 A.O. 噶，系嘛？你有啲嘢夹硬要弯咬人哋嘅手，夹、 嗯、 硬要打烂个制度嗰阵时候。嗯，咁所以咧，我覺得曾德成咧突然間俾人炒魷咧係有原因，嗯、據說都係話咧唔肯去破壞嗰個制度。咁所以而家揾呢個人入去，咁你就知道啦、 嗯。 上一個唔肯噶嘛，呢、這個肯啦，真係。咁、嗯、所以咧，據我所知，佢一入咗去之後，第一件事係咩呢？因為呢個民政事務總署就係呢個陳金美華退休啦。 陳金美華 Pamela Tang 好多年噶啦，我認識佢嗰陣時係九幾年嘅嗰陣時，佢係中央政策組嘅 A.O. 嚟，九二年嗰陣時。咁啊 ，Pamela 退休之後咧，呢、這個劉江華咧就準備喺 A.O. 裏邊揾一條契弟， 嗯， 就係 D3 嘅啫，不過咧就肯效忠嘅。 哦，咁樣 就夾硬掹佢上去， 嗯， 咁就要呢個公務員事務局批， 嗯嗯。 咁但係因為你知道公務員事務局長其實而家都仍然係 A.O. 嚟噶嘛，係啊，張雲正都仲係 張雲正 公務員身份嚟噶嘛，上一任啊呢、這個。邓国威， 邓国威 就咁啊炒咗啦， 系同事嘅同一时间 同曾德成一齐 拉下马嘅系吓。 咁当时咧，公务员事务局就系话唔得，唔啱规矩， 系冇理由咁样升法嘅。 唔系，同埋个局佢指定要呢个啊。 哦 ，OK， 佢因为佢倾掂数啦嘛。 即系唔单止系跳升，仲要指定某一个人。 嗱，譬如好简单，譬如我就系嗰个 DAAO 啦，你就 系 刘江华， 系。 然后我哋私下。大家知道阿 Pamela 退休啦，然后你就我就揾我主动揾你，我话我帮你搞掂佢，我帮你搞掂个局里边嗰啲嘢，有咩嘢你净系话俾我听，我帮你執行。 系， 因为你冇公务员帮你執行咧，系唔 work 噶嗰啲嘢。 换取佢嘅忠诚。 系啦，咁不过我系一个 D3 啫 ，Pamela 嗰位系 D6， 甚至系 D8 噶嘛。 嗯嗯。 咁根本上系，如果你按政府嘅规矩咧，系唔可以咁样越级去升嘅。 嗯 嗯。因为咁你以后咪乱晒龙咯。 系啊，系。 大家咪马房文化就系话咩咧？埋堆咯。 系。 好啦，刘江华就打破，又系打破呢样嘢啦，就要求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去升呢个 A.O.，而公务员事务局系反对。 系 咁到公务员事务局就俾第二个人嘅名佢，譬如佢俾咗阿希嘅名佢，我哋 recommend 呢、這个。 系 刘江华就我唔要， 我咁样 系啦，直至到你肯俾呢个人我为止，而公务员事务局系企硬喺呢个问题里边。咁所以我就话你可想而知呢个食物链。点解要由左仔去坐民政事务局长系有原因嘅，因为嗱，下一届第四届特区政府，好多人话我哋咁样攻击阿奶妈唔啱啊，俾佢试下做下先啦。我话俾你听，两个 benchmark， 究竟刘江华会唔会留任民政事务局长？第二，陈茂波会唔会留任财政司司长？如果呢两个人留任嘅话咧，即系话奶妈政府系玩完。 嗯， 由一。七月一号一上场已经玩完嘅啦， 系完完全全延续翻， 完完全全延续西环治港，梁振英治港，根本奶妈亦都继续只系做一个政务司司长， 人事报告系睇得到佢将来想做 嗰条路线系点啊？ 所以我就话刘江华系换唔到嘅，我觉得呢个位，呢、這个位根本唔到奶妈换嘅。点解咧？就因为嗰个系国家政策，系利用而家现有民政事务局庞大嘅资源，因为杀咗局之后咧、其实市政局所拥有嗰啲预算、嗰啲 budget 嗰啲钱啊，去咗两嚿嗰度嘅啫。其实一个就系去咗食物 食环处， 食卫系啊，食卫食卫局。 即 系 局哦 ，OK， 即系去咗两个局嗰度，另外一大嚿就去咗民政局。 民政局 吓，系啦，两个就瓜分咗市政局嗰嚿钱啦。 嗯 即系区域市政局个大笔咁个经费，佢拥有嘅资源可以咁讲系差唔多所有政府部门里边嘅 number one， 最多嘅系 最多资源可以用嘅。咁所以审计报告里边所讲嘅嘢咧，其实咧系政府默许发生嘅。所以我话点解喺 PAC 里边咁重要？呢个一个。俾香港市民睇到，究竟建制派可以無恥到咩地步？而家嗱，審計報告出咗嚟啦，跟住就開帳目委員會嘅咯。帳委會開會嗰陣時候，就會嗰啲官員上去講嘅咯。劉江華上去講嘅咯。跟住我就話 PAC 應該開 hearing， 係逐個逐個區議會叫嗰啲團體上嚟， 由嗰啲團體去講。 唔係啊，跟住查曬嗰啲團體嘅背景出嚟啊。 嗯 一次过摊开晒佢，我觉得真系噶。 每个团体过去嘅一段时间攞到几多嘅资源，同建制派同政府嗰个嘅关系。 跟住你登过几多报纸啊？反正 乜嘢政治动作、政治行为系做过嘅，超越咗或者系唔系一般居民团体会做嘅政治行为咧，全部应该摊开出嚟。 啱，我觉得啱啊！嗱，借住 PAC 今次咧，如果唔系咧，风云战士乜春都好啦，你入到去都死嘅真系。 同埋你要解释。点解一年里面每个区议会值得在一个的区，一个区讲几十万人口或者是一百万， 搞这么多次嘉年华会， 九次的嘉年华会每个月就多过一次，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这样庆祝？我们西贡区议会在一个行政区里面的国庆十一国庆，审计报告有讲的，搞四次，农历新年又搞四场，只是捉走都捉足四场，为什么要这样 用钱？参与的人的数目是少了的。 是的，嗱，最近我举例，最近将军澳有五块绿化地是要建屋，政府只是用了两个月的时，两个礼拜啊 ，sorry， 两个礼拜的时间给区议会，不是参与的，通知区议会，跟着就上区议会那里谈，是没有任何的资源投放，区议会也没有时间是开会，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好像八十年代那时的葵青区区议会咁样，哇！我哋拎几十万去做一啲公众咨询论坛，系就呢个嘅电子道路收费去咨询下居民嘅意见。点解呢啲嘅正经事唔做？明明系讲紧绿化地建屋，唔做咨询，得好少嘅时间，唔系用翻区议会嘅资源去做一啲去咨询居民。嗱，区议会即使你话系冇实权，唔系好似立法会咁有立法权啊，有监督权啊，有财政审核权，但系点解连呢啲嘅咨询嘅功能都唔让区议会有效地运用自己嘅资源去问翻居民？ 我记得当年黄英奇做紧呢个湾仔区议会主席，金佩伟佢哋做紧湾仔区议员嗰阵时，何秀兰啊等等，区议会系用咗好多钱去划去做一个咨询同埋规划关于修顿改建嘅计划，修顿球场，虽然最终冇办法实行，所以我就话点解得3%？你 系 咪要爆粗啊？ 系 嘛，3%社区规划同推动社区参与提高嗰个嘅。参与嗰个嘅知识嗰啲呢啲全部致富嘅研究嘅开支3%，大佬而千几场嘉年华会，大佬你唔兴咩？你话你作为一个普通香港人，我唔理你咩政党都好，如果你泛民政党都支持咁嘅制度嘅话，呢、這个都系你嘅 corrupt， 我觉得。 所以泛民下一个嘅战场，或者未来嚟紧嘅其中嘅战场，当然就喺2019年嘅区议会选举，将呢个制度腐化嘅问题讲出嚟。 嗱，我觉得好简单。如果我哋有真系公开成立嘅地区议题嘅咨询嘅研究政策嘅研究组织，我就打正旗号入去申请区议会拨款。我等你 turn down 我哋，系咪先？你就睇到呢班人系几咁无耻啊！将嗰啲钱攞去卖嗰啲咁嘅老番 H&M 嗰啲咁嘅颈巾，走去派俾啲居民SM 啊，叫做 HSM 嘅颈巾，仲要系老番抄人哋嘅，喺淘宝订翻嚟嘅，做埋啲咩核突嘢，系嘛？大佬，你而家香港嘅政地方行政堕落到咁嘅地步，以前你就话喺区议会培养嘅人才出嚟，而家人咩才啫？根本就系一个揾食嘅机器。嗱，头先讲嘅食物链就系上层就系刘江华，民政事务总署就系嗰啲 A.O. 开始投诚嗰啲契弟 A.O. 然后跟住就到区议会主席啦。因为而家咧多得黄仲奇咧怼死咗 逢检机之后咧，连最后一个泛民占多数嘅深水埗区议会，都多谢阿黄仲琦啦，多谢支持黄仲琦嗰啲人啦，俾钱佢去参选嗰啲人啦，就连个主席都冇埋啦。好啦，区议会主席而家地区嘅政务专员咧，就变成系区议会主席嘅走狗。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区议会里边。曾几何时咧 ，D.O. 系好巴闭嘅。 系啊，有一部分嘅 D.O. 即系民政事务专员系做得尝试系去中立，但亦都有唔少咧系做得好差。 因为你 睇、一睇翻 D.Q. 即系新界东梁天琦嗰个沙田嘅 D.O. 咪就系呢个咯。 你明唔明啊？如果区民政事务总署由民政事务局插手刘江华控制嘅话，即系话你十八区嘅 D.O. 你嘅升迁啊，由刘江华去控制嘅话，你在地区里面你想去你尝试去中立，你想想你份工一世做死你都是 DO 啊，如果是这样。你明白吗？ 是。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控制那个区陈金美华退休之后，为什么他要控制那个陈金美华那个位置，是要插自己人下去呢？因为那个人就是控制了十八个地区政务专员，他们三年之后究竟他们做得表现好定唔好嘅 file 就佢去写噶嘛， 做刘江华只手嚟嘅。 如果我要控制你嘅话，我写衰你噶嘛，咁、你咪识做咯。你见到柯创成呢啲嘢，你咪唔出声咯，你咪只眼开只眼闭咯， 袖手旁观。 系啊，袖手旁观咯。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表面睇嚟就系一个合法嘅制度下边进行一啲非法嘅嘢嚟噶嘛，就正正就因为喂大佬你自己批自己，佢衰格到你睇个审计报告，佢连避席都唔避嘅。照投票嗰班友， 嗱喺法规上面而家嘅一个嘅申报制度咧，系冇要求嘅，所以咧佢会答你咧呢班友咧，佢会可以好无耻地答你冇问题咁样， 冇问题啊。 咁但系实际上面喺政治上面喺避嫌嗰方面嘅话咧，其实系应该要做嘅。 嗱，我觉得好简单， 应该系要避嫌。 最基本嘅嘢，我相信所有泛民嘅政党一定喺呢个 PAC 里边咧，一定要讲清楚就系、是。要收紧呢个冇网管嘅制度，呢个利益申报制度，我都唔明点解佢哋咁多年都唔出声。 喂， 呢个制度系损害紧， 应该要同立法会系要睇齐嘅。 喂，起码你申报咗之后唔可以投票咯，就咁简单。 系啦， 妈妈，你咪最多你咪揾个另外一班人去做嗰个委员咯。 你冇理由申报咗，既系参与讨论，又有投票，仲有啊！以我所知，好多区议会嗰个财务及行政委员会负责审批嗰个咧，所有嘅常设嘅事务委员会，交通好，房屋又好，食物环境又卫生又好咧，系公开嘅。但正正就是财务即是负责批款的会议呢是闭门的。咁所以变咗个监督的能力呢是更加少。 大家看看呢、這个大埔林村天安门就是呢个每个地区一亿拨款呢就会起一嚿乜嘢啦。呢嚿被地区人士取笑为呢个大埔天安门的广场呢，究竟个发展模式是点嘅呢？就是呢嗰块地呢租用呢个地皮俾呢个林村许愿广场咧，就是、一个叫林村许愿广场发展有限公司。呢间公司咧就是、一个叫陈造良嘅林村谷议员所拥有嘅。 哦， 好啦，跟住营运呢个许愿广场嘅咧，就是、一个大埔林村乡发展教育委员会有限公司，就是、负责兴建同埋营运嘅。而呢个董事就系咩呢？就是、呢个大埔区议员李国英同埋大埔乡事委员会主席张学明，两个都系民建联嘅。啊，李国英好似系工联会嘅。 李国英唔系民建联噶，都系民建联噶。张学明同一时间亦都系大埔区议会嘅主席。 系啦，嗱，即系话系可以去到咁嘅。自己建议起个林村许愿广场，跟住就嗰间公司就租块地俾你，咁、你嘅区议会嘅钱就交咗租俾佢啦。跟住 design and build 兴建与营运就系、是、由另外张学明、李国英嘅公司去做，咁即系区议会又要继续支付呢个管理费俾佢啦。喂，大佬，有冇搞错啊？真系 公帑系去自肥嘅呢、這个系吓，系帮助私人系去进行。 喂，咁我真系坦白讲啊，我唔做城寨，我加入民建联啦，真系。你变到靓俾靓仔睇到嘅话，你等你跟你范国威揾食，同你跟黄之锋揾食，真系扑街嘅。你知唔知？因为记住， 我哋黑食嘅。 你呢啲咁样嘅地区嘅呢啲 project， 仲有好多年青人嘅公司，系要通过啲 project 去攞生意嘅。 系， 譬如去做音响啊、影相啊、舞台效果啊、 制作啊咁样。 制作啊呢啲，咁啊又养住一大班年青人咯。咁佢咪搞活地区经济咯？ 系。 喂，到时到后嗰啲年青人就成为呢个周浩鼎啊、林琳啊嗰啲嘅接班人嚟噶咯。 新一代咁样系。 系啊。 新一代。 所以我就说如果这个制度这个区议会这个这样的没网管的情况不解决呢、即是我觉得戴耀廷呢就算攞晒嗰啲风云战士都好啦，入晒去都好啦，我觉得都系大镬嘅，都系。但你哋有冇倾过咧？有冇喺区议会讨论过收紧呢、這个？ 嗱，每个区议会、其他区我唔知啦。西贡区议会咁样咧，佢每年每一届嘅即系开始嗰阵时咧，都会就嗰个批拨嘅拨款嘅准则咧，系去进行讨论，需唔需要有啲嘅改革嘅？嗰、那个系其中一个即系。 而家冇得倾啦，审计报告已经出咗。 系啦，但系咧另一个层面，当然就喺立法会嗰度由上而下咁。 我觉得两条线都要做 一啲改革嘅建议。 两条线都要做。 哈哈。 PAC 立法会要做。地区议会调翻转由下而上，你都要暴露嗰班建制派嘅嘴脸，同埋我觉得你哋应该两个区议会抄翻晒嗰啲拨款出嚟。 系 嗱，佢而家 啲 mapping 系啊，佢而家呢个审计报告咧，讲个 case 咧，佢冇开名噶嘛， 系 咪？柯创成嗰个都系苹果自己抄。 佢呢个系做得特别恶劣嘅，我相信观塘区议会因为啲建制派、保皇党、半壁江山一片红国嘅，已经系十几二十年啦，即系长期系垄断咗个议会。民主派可能里面嘅声音系非常之微弱嘅话咧，咁佢哋就做到趾高气扬啊，又或者系肆无忌惮，完全冇回避咁样咧，系去做到惯晒啦，即系真系腐败到入心啦，入根啦咁样，咁所以先至今次系即系跌咗落喺陷阱。 你要记住，我就系话呢个食物链，头先我讲 下游就系嗰啲僆仔啦，帮佢哋去做呢啲舞台啊、灯光啊， 当然仲有啲阿公阿婆啦，当然 宣传、 啊、受惠嗰啲啦， 设计啊等等嗰啲僆仔啦，跟住受惠嗰啲师奶啊、跳排舞嘅师奶啊，攞礼物包福袋嗰啲阿婆啊、婶啊、阿公啊咁啦，其实仲有你知唔知啊？佢呢啲组织同时就系中票落去呢个功能组别嗰度， 功能组别嗰啲。 周博贤即系我拍档主持。点解选书呢？选功能组别。原因就是因为大量这些地区性的文化组织。 哦，成为。 因为他同一个系统控制着他们的嘛。他在这方面拿经费，另一方面在功能组别选举里面就拆马逢国。所以我就说他是一个食物链来的，其实根本是。 是 即是你不打碎这个食物链呢，坦白讲，民主政治我给你全面普选都没用。真的。 他有天罗地网。 佢根本上已經係侵蝕曬成個制度啊！將有計劃地將公帑嘅撥款咧，將佢轉入佢嘅政黨自己嘅私產嗰度。所以我覺得係要有一個計劃，去借住審計報告呢樣嘢咧，大家關注嗰陣時候，亦都要逼呢個新政府咧係 commit 落佢呢個改革嗰度。我唔覺得奶媽係會頂得住呢啲咁核突嘅嘢。嗱，除非你話。如果大家见到刘江华留任嘅，咁就拜拜啦，真系，真系噶，唔使谂，唔使谂啦。 仲有冇另外一种政治文化嘅一种嘅即系概念嘅灌输咧？好似台湾民进党咁样咧，系。嗱，我哋必须承认呢个世界上面系有啲人系会即系好俾呢个蛇斋饼种系去影响。 但我觉得同时 咁你 入去嗰啲散兵，我觉得亦都要咧。嗱，头先我哋睇到嘅3% 用喺嗰度， 系 你应该自己去打破呢样嘢， 系。 去 initiate 多一啲地區嘅研究，等多一啲喺區裏面嘅學者好、年青人好、智庫組織好出現地區性嘅智庫組織，或者嗰啲而家好多嘅保育團體、文化關注組嗰啲咧 ，commission 一啲 project 俾佢哋做，我覺得等佢哋做一啲地區性項目嘅研究，咁我覺得咧。嗱，到時到後，如果你入極都死嘅，咁大家都知道啦， 個制度嘅可以去即係嘗試去。 咁但係你話如果自己唔入，而變成所有經費去咗嘉年華會，你就與人無尤噃。所以話你見到灣仔區議會喺嗰陣時黃英奇嘅年代可以做到嘅嘢，點解唔做咧？係嗱，你話我哋唔佔少數喎，咁樣，喂，坦白講，你自己唔做嘅話咧，你等佢否決你啊嘛。 执得一个得一个，我以前系即系筹组咗，例如我有个环保组织地区嘅地区层面，因为要好多时其中一个界定地区层面就系要个注册嘅地址喺地区，咁啊亦都向区议会申请嗰啲拨款系搞一啲即系环保议题嘅展览嘅，就系、是、做翻呢啲嘅，甚至乎好小型嗰啲嘅即系一啲嘅视觉艺术俾中学生参与嘅一啲嘅展览咧，都喺地区嗰度做过嘅，即系可行嘅，唔系唔可行嘅，不过你系要摆放时间。心力咁去湊呢啲嘅組織，湊呢啲嘅團體咁。 調翻轉，即係如果風雲戰士嘅計劃開波嘅話咧，我覺得學翻共產黨咁，你有一個統籌性嘅機構， 你明唔明啊？ 明 呢、這个机构做晒所有行政事务， 嗯、 然后由嗰啲区议员去入表申请。 写 proposal 系要有技巧嘅， yes. 但系如果写到熟晒嘅话咧，你知道嗰个嘅即系嘅技巧嘅话咧，你去协助呢啲嘅，你话散兵又好，风云战士又好，有民主派嘅准区议员或者系有兴趣喺下一次2019年打场仗嘅人嘅话咧，咁就可以帮到佢哋用翻呢啲地区嘅资源，系去同建制派、保皇党系去一较天下。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就闹完之后咧，我觉得亦都系趁住呢个 PAC 公共账目委员会嘅召开嘅聆讯咧， 嗯， 我觉得就同步进行，我觉得两样都要做， 系 即系话做一啲嘅统筹性嘅地区嘅 think tank， 嗯， 然后咧去申请嗱呢啲钱，你冇可能几千蚊好，万零蚊、二万蚊都好啦，都我觉得都系值得做嘅，我觉得，因为你要记住，当你提出一啲新嘅主张。有一啲喺區裏邊嘅年青人覺得，咦係，你可以做到一啲嘢，係、 嗯、 以往唔同嘅。咁、 嗯、 嗰啲人係你會慢慢咧，會將佢吸引咗過嚟，成為你嘅義工啊，等等等等。即係你一定要由個群眾運動喺社區開始， 嗯、 居民運動、 嗯， 去改革呢種咁嘅腐爛嘅，即係已經爛到透嘅一個咁樣嘅地區政治。係啦，咁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就希望我哋都會一路睇住呢個帳目委員會嘅。会议 嘅发展 嘅发展系点，同埋即系都希望可以推动到咧，真系可以喺区议会嘅层面咧去改变呢个咁样嘅，即系而家将公帑变成系建制派私产嘅呢个咁嘅情况。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好，拜拜。平时食唔食咖喱？